老周也说啊，我还有忘了拿找钱的时候呢，可是卖货的不知道啊，就是人家找给他钱，他自己不忘记拿了，这就属于往外傻不往里傻，也有这种情况。 好人马大姐说，哎呦，病历太重要了，但是现在很少有大夫给写病历的啊，有的时候就一两句，写完了之后根本也看不清。哎呀，像李凯玉那么好的大夫，写那么认真的病历的大夫啊，不容易碰见了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现在是这样哈，病历呢，有时候大夫门诊的时候看的比较多，他可能显得用好听的词儿就是言简意赅啊。您要是真想看清楚了，那是肯定不行。您甭说您了，我那个上健康北京这么长时间，我看那个也看不清楚。人家都是有专业的专业行规暗话。密语在那瞎说了哈，人家那是专业词汇，咱真不太懂啊。有很多的那个，你比如说耳，知道吧？ 代表着什么？ 然后底下来撇儿，那就是处方的意思。那个词儿还是个什么拉丁语？ 那玩意儿本来也不是给患者看的，是为了给其他大夫看的。 是，所以在这儿咱别纠结看不懂这事儿。 不过过去的处方签说是写的龙飞凤舞，现在很多都是电子处方签了，刻意避免了这种出现的问题的状况。病历的时候，很多大夫会写的特意写的很清楚，因为还要准备给其他科的大夫去看。 对对对。 所以说情况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。 咱就说那小蓝本上的字儿，不是都得手写的吗？ 对对对，反正我看的这几个还都挺工整的， 是吗？ 可能是因为大夫年轻吧， 是吗？看来他们还不够资深， 不还有学生体也写字的时候。 好了，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了很多关于这个随手忘东西的事儿啊，其实这个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乐趣啊。这个 他乐趣、我跟你说，真丢东西就真乐不起来了，小烦恼。 哎呀，等您老了想，哎呦，年轻的时候这可糊涂了，多好玩啊！什么事儿都想得太清楚也没劲，您说呢？ 是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是李凯， 我是王哥，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， 明儿见。 人有担当，成就了大呀，小中见大，山不在那高，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，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，说大不大， 说大不大， 大成小事， 大成小事， 说小不小， 说小不小， 大成小事， 大成小事， 说大不大。 每天下午5:20到6点，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。 大成小事，您听好了。 新闻2015。